啊，希望同学们了解我。我生活非常简单。啊，多少年我一天吃一餐的，被这些听众逼住一定要吃三餐。啊，怕我身体不好，啊，怕人家说他，这我的随缘呢。三餐怎么吃呢？原来是一餐分成三餐。啊，量还是一餐的量，把一餐分作三餐吃，这是随缘。啊，这不随缘，他们就不肯答应了。一定要知道，六道是假的，全是虚妄的幻象。啊，就像做梦的时候，梦中现的像一样。啊，我们眼前见的像，跟梦中是一不少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醒过来知道梦是假的，我们就能想到，我们如果醒过来了，六道是假的，再醒过来十法界是假的，最后彻底醒过来十八庄严图也是假的，都不可以留恋，都应当放下。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经教呢？经教帮助我们看破，就是帮助我们看破事实真相，我们才肯放下。没有看破，不肯放。啊，财色名利得来好不容易啊，你怎么叫我放下？啊，谁听你的？啊，佛把它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啊，财色名利不是好东西，你要在这上起贪嗔痴慢疑，就永远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这么苦，你也真能受得了。阿弥陀佛的恩德了，不能不知道。念佛对阿弥陀佛是真正感恩。恩德超过父母，超过这个世界的师长，超过一切，真叫大恩大德。那我们没有丝毫疑惑心，真心相信，真心求生，这就是报佛恩。啊，希望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，早一天证得无上正觉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愿望，满他的愿望叫大小。啊，真干就会有进步，不干就会有退转。啊，我们先从哪里下手？从不执着下手。啊，见色闻声不执着，不执着，不把它放在心上。 放在心上就是执着了。啊，不可以放在心上。穿衣吃饭，不要着想。吃饭的时候不要贪图味道，酸甜苦辣咸，因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。穿衣服不必强求料子，不必强求款式啊，没有分别执着也是一相。这是真修行。啊，清净环境是做功夫一种方便而已，决定不能执着。啊，真正用功夫的人就在六尘境界里磨练，啊，顺境善缘，不生贪念，这就是我们真正做功夫。啊，逆境不远，不生成慧。啊，通通在日常生活当中、工作里头、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要会做，全是菩萨学处，全是菩提道场。师尊告诉我们。啊，疑心厉害，不可思议啊，不是普通的厉害啊，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厉害。啊，心得大利，疑得大害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法难，真难。净宗是最容易的，最容易也不是想象那么容易。啊，我们真正要取净土，娑婆世界要放下。想想这个世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为什么不放下？啊，好的东西欢喜想要，马上就被迷了，啊，这就错了。你看，想要多么贪心，啊，增长我执，啊，我执是要放下的，不但不能放下增长，那麻烦不麻烦？啊，这个世界多讥讽念佛为治疗汉，啊，说念佛的人是小乘，小乘是治疗，不顾别人。啊，大乘菩萨是舍己为人，叫大家称赞。啊，念佛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，他不知道啊，他完全搞错了。啊， 早年间，李老师在世，常常勉励我们，啊，教我们学阿公阿婆。啊，社会上有这么一种人，阿公阿婆好像是无知无识，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什么都不会。啊，但是他念佛念得很开心，啊，真正现大慈悲相，你跟他说什么话，他回答你的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你就不会再理他了，好像他没有听懂，什么都听不懂，啊，什么都不会，一句佛号一天念到晚。李老师说，这个人决定不能轻视他，正因为他在那里念佛，他念佛的功德保佑这些地方平安。我们瞧不起他，轻慢他，有罪过啊！李老师不说，我们都不知道啊。我们见过，确实瞧不起他，确实没重视他。啊，真的是这个样子，他什么都不理会。啊，你给他讲这的话，他对着你笑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声一声不中断。啊，李老师说，这个人是真念佛人，他一生想学，学不到。啊，上智学不到很难，那是下愚，下愚也学不到。啊，所以古人讲的话有道理，上智与下愚不可及，比不上。啊，我们夹在当中，不上不下，最难度的，最不听话的。啊，这两种人，上智一文千物，他学明白了。好的，啊，下雨的他老实听话，啊，他真干，释迦牟尼佛亲自讲的，如是之人，非是小乘。啊，信愿持名，依照这部经学习的不是小乘。啊，弥陀一尘愿海，我一世一尘，何有二三？故云非是小乘。这些话句句真实。我们要牢牢记住啊！啊，不能为外面这些流言所迷惑、所干扰啊，那是我们自己对经教深入的不够，我们没有能力抵抗这种风暴，根深蒂固啊，不动不摇啊。啊，所以佛赞叹了念佛人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，何以故？为什么？ 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果，最为难信果，难信能信。那最为第一了，真的认识到了，真的搞明白了，啊，确确实实他是第一界，他是第一法门，啊，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法门最难的。就是把它认识清楚，把它搞明白，非常困难。我是搞了30年。啊，什么人有这个耐心？一个法门用30年的时间，啊，真正相信，真正接受了，啊，把自己年轻所爱好的所向往的这法门全部放下了，啊，而且发现这个法门里头所有一切法门的精华精义都在这部经中，啊，这部经是分量不多，一切一切，啊，这部经义可以说是大藏经典精华，大藏经典浓缩，我有这个认识，跟华严法华没有两样啊。但是修行的方法比华严法华简单多了，啊，真正不可思议，遇到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对他认识不够，生不起信心，还是杂修，啊，学许多法门，啊，我把我自己的经验贡献给同学们。如果我在早年20-30岁的时候就有现在这种智慧认识这部经典，我现在早就成佛了，不是这个样子啊！就是因为好高骛远啊，自作聪明，浪费了30多年的时间啊，才真正接受相信啊，然后一年比一年胜负啊，我说这个话诸位能够常常听讲经你就知道啊，我讲这个无量寿经过去讲过10遍，完全是依狄老师梅柱讲的啊，有录像带留下来的啊，最近这个3年是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遍遍不一样啊！那什么原因？每一遍都有悟处啊，年年境界不相同，月月不相同。法喜充满了啊，不欺辱境界信心，多少都有疑惑，这个疑惑它要发生作用，就障碍你这一生不能生。 啊，这个障碍对念佛人讲最严重的伤害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，这一生去不成，这就落空了。啊，虽然落空，阿赖耶识里头有金种种子，好处就在此地，除这个之外看不到好处，所以一定要把握住。啊，那信心怎么办呢？多读多听啊，十遍百遍千遍万遍下去了。中等根性的人千遍以上下去了，不在疑惑。那我这一生要不是锲而不舍，难行之法也把我难倒了啊。啊，就是天天干，天天不泄气啊，如胶奉行啊，如胶奉行就是信愿持名。欧耶大师说的啊，没有怀疑，这一生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极乐世界，哪儿都不去，就到这去啊。怎么去发一向转念，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转念阿弥陀佛，不成第一了。释迦牟尼佛49年的第一经，第一法门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以这个经为第一，以这个法门为第一。诸佛如来都说这个法门难行之法，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啊。为什么呢？自己就是难信之人啊，我是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才相信，不是一听就相信了啊。蒙佛菩萨慈悲，寿命延长了，我的寿命只有45岁，45岁那一年要是死了，我对这个法门是接受了，45岁那年接受了，有怀疑，那可以说90%相信，还有10%的疑惑，那个疑惑在临命终时起作用，就不能往生啊。不要说10%，1/1000都不行啊，临终都可以障碍你往生啊。这个法门100%的信心，坚固的信心，没有丝毫怀疑，才能得受用。那么大多数这中等根性是占绝大多数啊，知识分子如何让他们相信？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了。49年讲经说法为谁？就是为这些人啊，上上根人没有这个必要，下下根人也没有这个必要啊。佛对于知识分子无尽的慈悲也， 啊，苦口婆心来劝导，但是我们要合作，我们不合作就难教了，佛菩萨也没办法啊，我们要听话，要用真诚心，要用恭敬心啊，要用勇猛精进心，才能够把这个疑虑全部化解啊，敬重的道理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啊，敬重的方法认可了啊，不是没有道理，就是心愿持名，这个理太深啊，这个事太复杂，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楚的啊，所以造成我们对他怀疑啊，明白之后了，我想没有一个人呢不回头责备自己，为什么呢？经常讲得清楚，我看不懂，没看出来，祖师说的也不错，也是没听懂，为什么听不懂？第一个，没有真诚心；第二个，没有恭敬心。啊，第三个，对这事处世间一切法没有能放下。这三个原因造成的。啊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，才感激感恩呢，诸佛菩萨了慈悲教诲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时，没有，它是光明世界。啊，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不放光，人身上放光啊，佛放光，每一个往生的人身上都放光居住的宫殿放光，树木花草放光，大地放光，没有一样不放光，连七宝池里头的水都放光，光明世界，它没有黑夜了，没有晚上啊！啊，人的寿命无量，无量寿真的无量寿，啊，无量寿没有衰老，为什么？它没有变化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的树花常青，花常开，不会谢掉的。啊，你看到花落，花从树上落下来了，到地上没有了，不见了。啊，再看树上新花出来了，妙极了。啊，我们无法想象啊，那是心得自然的流露。啊，就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，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，哪里来的十万亿的？ 啊，十万亿佛国说是个比喻，不是真有这回事情。啊，说真的，真的就在现前，就在当下了。这一句话说的千真万确。啊，阿弥陀佛现身就在当下现的，不是从十万亿而来的，极乐世界就是此地。啊，佛菩萨住在极乐世界。啊，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，所有画面都在一个屏幕上，没有先后，没有距离，就在一个屏幕上，按哪个频道，哪个画面出现。啊，我们念佛，跟佛起感应，佛现身为我们说法，就在当下。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这就是空间时间不可得。啊，佛在楞严经上说的。啊，佛给我们讲话，佛以二谛说法，以四谛是以我们常识说的，我们能听懂，能欢喜。啊，第二种以真谛，真谛是他所见到的，不是我们见到的。啊，我们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全见到了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。这个地方非去不可啊，不能不去，不去就错了啊。啊，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讲得透彻，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就是这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。啊，这个集注太殊胜了。啊，懂得心佛是一不是二，念佛就是祝福。这必能欢喜心修啊！我们今天用这些，只能向着真心的方向去走，不要走偏了，不要走邪了，距离那个真实还有很长一段的距离。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接近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戒律。啊，戒律从哪里入手？从《弟子规》入手，从《感应篇》入手，由《弟子规》跟《感应篇》的底子修十善业道。这就是菩提大道啊！这十条是一切诸佛如来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新陈代谢，分秒都不断， 啊，一天24个小时，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有多少个？7000亿，单位不是万，是亿。每一天24小时，细胞新陈代谢7000亿，这是不生活。啊，最后随着寿命，通通都要放下。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的神识，再去找一个身体。那六道里头再投胎啊，还想不想干这个事情？六道太辛苦了，没有意思。啊，还是到极乐世界好啊！过去曾经遇到这个法门呢，不想去，对这个世间有留念的，错了。这一次又碰到了，好不容易碰到，啊，这一次搞清楚了，不再干傻事，一定要抓住。决定求生净土，啊，不再搞轮回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将这部经讲的道理，变成我们自己这一生在人道里的理念，经典里面教给我们的方法。我们依教奉行啊，所有一切都是做往生做准备啊，这个世间的万缘放下啊，不再留恋的。底下又是啊，每一天都要干。啊，一天不干，这一天就空过了。这一天就中断掉了。啊，决定不能让它中断。啊，天天要做。啊，我们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得认真去干。啊，全心全力干这桩事情。啊，真的是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。正因为极乐世界不是物质的星球。所以它无限大啊，它多大呢？它跟虚空一样大啊，虚空真的是其大无外啊，极乐世界也是其大无外，在哪里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无处不在啊，它跟我们不是同一个维持空间啊，好像我们看电视，它跟我们不是一个频道啊，所以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它啊。什么时候能看到它？只要把障碍除掉就看到了。那障碍是什么？起心动念是障碍，叫无始无明啊，分别是障碍，叫尘沙烦恼，执着是障碍，叫见思烦恼。佛说我们有这三种烦恼， 三种障碍，所以见不到极乐世界。如果这三种障碍都没有了，你就见到了。那这三种障碍是怎么来的？完全是错误的观念造成。自信里头没有这三样东西，那自信就是真心，这三样东西妄心里头有，真心里头没有。所以佛教导我们要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真心跟妄心纠缠在一起，分不开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房间的灯光啊，这个房间里都有十几盏灯，灯都打开了，每一个灯的光，光跟光融在一起啊，分不出哪是这边的灯光，哪是那边灯光，分不出来啊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实际上它一丝毫也不干扰。你关掉一盏灯，这个灯光没有了，别的灯光在。啊，虽然纠缠在一起啊，实际上还是各是各的光。啊，一入常寂光呢，常寂光就是发现。一切诸佛菩萨的光啊，通通都在一起，回归自信了。自信是一片光明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。常寂光叫大光明藏。那回归自信就是回归常寂光。第一桩事情，好像现在量子力学家了，发现了。那他们有这个想法。那他不叫光，他叫灵极限。啊，有个极限，这个极限是零，零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但是佛法呢，叫它做空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能生万法。啊，今天被科学家看到了。那科学家是不是八地菩萨呢？不是。八地菩萨是用定功看到的。啊，禅定里面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。啊，甚深禅定见到宇宙的真相。啊，科学家是用数学去推，啊，推演出来，有这个可能，然后再用精密的仪器去追踪，去观察，啊，发现了。啊，不是靠定功，啊，是靠外面的工具。所以他看到他得不到受用啊，受用是什么？神通。科学家没有神通啊，八地菩萨神通广大，他能分身呢，科学家还不能分身 啊，八地以上空间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也距离没有了。啊，台南到台北有没有距离？实际上，小乘、阿那含、三果距离就没有了。啊，我想到台北去，人身体已经到台北了，无需要交通工具就到了。啊，想到美国，人就在美国，一念之间呢，就没有时间的障碍，没有空间的障碍，这是佛法。啊，这个科学做不到。科学能知道那桩事情，佛说这桩事情，证明是没错，但是不得受用。啊，佛教到我们这个方法得受用。啊，佛教我们持戒、修定、开悟。啊，在什么时候就起作用呢？得定就起作用。啊，因为定中时间空间没有了，啊，空间维次没有了，他障碍没有了，得自在呀，要真放下了。放得干干净净的，啊，那自己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？不要去想它，到时候需要什么，什么就现前了。你说你多自在呀！啊，包袱要统统放下。这过年了，你们送给我的红包，那叫包袱啊！啊，你知道我怎么放啊？通通交给常住，我一个都不拿。啊，常住这个地方有可以堆包袱，啊，我不要这个东西。啊，这个是60年前张文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63年前。我听话，我用了60年，非常有效果。啊，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集财商道，啊，教我们布施，愈施愈多，愈多愈施，啊，只要财一集，问题马上就来了，啊，所以不要集财。啊，下面佛告诉我们，一切苦是从迷惑来的。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，啊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苦就来了。如果事实真相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啊，看得正确，想得正确，说得正确，做得正确，路就来了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用什么方法？佛用的是 破迷开悟。啊，这是教育的理念呢。如何落实？今现在说法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49年讲经说法，就是落实，破迷开悟。啊，大家都破迷开悟了，就离菩提落了。啊，释迦古佛再来，不是真的，这一生才修行成佛的，不是的，是舞台表演。八相成道是舞台表演。啊，做给我们看的。啊，那也就是说，一个修行人，啊，一生怎么修才会成就，把它演出来了。啊，我们依照这个方法去做，也能成就。啊，断烦恼证菩提难，是真难，但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不难，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。啊，只要你真肯干，啊，真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啊，只要我们真信真愿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我们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佛教徒在家学佛不能落实实相，实相没做到；出家学佛沙弥利益没有做到。啊，佛门衰，为什么衰的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啊，佛法是建立在戒律的基础上，戒为无上菩提本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？那我到台中去亲近李老师，老师常常讲，我们年幼10000个莲友念佛的同修，真正能往生的啊，只有3个5个而已啊，其他的不能往生啊。这什么原因呢？戒没有了啊，进了佛门，受了3皈5戒，甚至在家菩萨戒。经典上的这个善字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他都达不到这个善的标准，到不了这个水平，所以还是要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好处有没有呢？不能说没有。二来也是里头熏习了善根福德的种子，这个有啊，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。为什么不能往生？3皈5戒10善没有做到，就这个原因。啊，现在我们想学，能不能学做得到？做不到。不知道怎么做法，光念经文这几句是绝对不行的。 啊，所以最近十几年了，我们看到全世界这个现象，所以特别提出儒释道的三个根，这个理念是从净业三福来的。啊，由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这个基础，十善业就可以做到。啊，进行十善，为什么做不到？就是没有前面两个基础。啊，十善业，这个做到了，才是经典上所说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，它是有标准。有这个基础就能学佛了，好像盖房子一样，我地基打好了，啊，往上盖，盖几十层，盖一百层都没问题，根深蒂固啊，啊，没有从根上去做功夫，这个不踏实啊，永远盖茅棚。啊，盖两层楼都会倒下来，为什么？没有地基啊，甚至一层都不行，一层大风直吹把你吹倒了，你就晓得基础是多重要啊！中国人所说的扎根教育啊，我85岁，大前年开始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这是第三遍。啊，我发愿这一生能活多少年就讲多少遍，标准是一年讲一遍。啊，目的是告诉大家，世尊末法时期要想真正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啊，一生成佛，那只有这一部经，只有这一部注解讲得透彻，讲得明白啊，讲的叫人不能不相信。啊，这一部经就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的大宗旨法门。啊，49年所说一切经的教义，全在这一部经注之中。我们有这一部够了，不要再找麻烦了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成就自己，利益众生，大善利。啊，决定不能放松，决定不能搞太多，啊，搞太多，搞太杂，自己不得利益。啊，一门深入，能得定，能开悟，这得最大的利益。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把它记住。啊，无比的善力就是这部经。啊，那么再简单扼要的说呢，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一句名号啊， 这部经啊，是名号的总说明。啊，名号为什么有这样殊胜功德利益？这说得很清楚。我们看下面一段，念老注解上告诉我们，先好的疑惑都要断干净，老实持念勿生疑惑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是为诸善之本。